第十二单元，我感冒了。词语： 头疼、头疼、发烧、药、没、休息、能、请假、感冒、肿、不错、拉肚子、黄连素。句子： 一，我头疼。二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三，我明天不能上课。四，有没有感冒药？五，哪种好？六，就要这个吧。 情景一。 谢尔盖，你怎么了？ 我头疼。 发烧吗？ 不发烧。 吃药了吗？ 没吃。 安娜 去买药了。 吃点药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 我明天不能上课，要请假。 二，请问有没有感冒药？ 有，要哪种？ 哪种好？ 这种不错。 就要这个吧。 还要别的吗？ 拉肚子吃什么药？ 黄连素。 好，来一瓶。 活动，语音，朗读下列词语： 头疼、感冒、发烧药、拉肚子、请假、休息、吃药。即学即用。 算了。